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移民台湾 GPS。今集有我杰拉德啦，跟住旁边冇人，唔系好啲神秘晒啫。一个就 好多人企喺度，冇人睇到啫。 咦、欸，咁多人惊？咁啊，听到把声都知啦。神秘神秘老温啊， 我系老温。 另外仲有之前都同我哋倾过下偈嘅阿伟哥啦。 哎，你好，各位好啊。 其实都唔神秘噶啦，而家好多朋友都见过阿伟哥噶啦，不过。即係佢又係唔想出樣咁，我啊無啦啦俾人擁出樣咁。 樣唔靚啊嘛，唔靚仔嘛。 咁我都唔靚仔啦，講靚仔要揾莫少聰嚟啦， 莫少聰靚仔啲嘅咩？ 係咯， 唔係金城武啊？ 金城武都要啦，或者劉德華啦，咁總之一定唔係我啦。 盡量邀請啦，下次。 係啦，咁其實我哋之前同阿偉哥傾過下偈啦，咁嘅其實轉轉下又。过咗成个几月咯，其实想问翻咧，因为你而家都嚟咗台湾年半啦，可以咁讲啦。有冇觉得呢啲生活上咧，你觉得台湾同香港比较最分别系最大系啲咩咧？ 首先，我同观众讲声先，我系今日啱啱经过门口嘅啫，去到阿杰大铺头门口，啱啱经过门口想去买啲嘢嘅，点知啊见到杰大。 俾佢拦住啊！ 倾两句啫嘛，即刻捉我上嚟。 咁啱我同阿老温喺度倾紧嘢， 我完全冇准备噶，唔好意思啊。所以有啲咩嘢讲错咧， 冇冇意思啊。唔系面熟嘅。 啊，咁啊，最近都有啲新嘢搞啊，学台语啊。 哦， 哇，犀利啊！ 因为咧你老豆介绍噶，你老豆啊， 哦， 介绍就系话识咗个原来系里长。喺附近系李长个太太，原来教台语加日语嘅，咁啊真系 正啊， 系啊，好叻嘅喎，佢讲好叻噶，咁啊台语唔好讲啦，我啲咁渣嘅人，最主要咧我就同佢倾偈， 老温流利台语噶， 咁啊你咁多年梗系啦，两位都好犀利啦， 我唔识台语啊， 即系基本上佢教嗰啲咧，我都系照译嘅啫，系咪先？ 成日调嚟调去嗰啲咪系咯， 我就系识调咯。 咁啊就 吊 我就最主要就係同阿李长太太倾开偈，咁啊问佢，喂而家你李长你一个月几多钱㗎，咁啊一个月有几多钱㗎，咁佢话唔知讲唔得啊，佢话我照讲啦，佢话而家40,000台币，哇40,000台币做李长，你做咁多嘢，你顶得住㗎啦。唔係，原來係台灣咧，佢里長仲可以有自己嘅可以自己翻工嘅，自己翻工咁。 即係做其他嘢啦，係 啦， 做兼職咁做。 兼職做。咁我話：咦，你咁辛苦，你老公就里長冇乜著數嘅啫喎，依度唔係大陸可以有下啲下難啊嘛，係咪啊？咁 依度都有噶。 所以我唔知啦，佢講啦，佢講到啊，即係話我老公唔係啊，好中意服務市民㗎咁。好认真喎、啊、个样，哎呀，我 都识嗰个， 真系 好热诚嘅都， 系系 好热诚。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咧又又几好、啊，又唔系好假咁样、啊，啲嘢又即系听到好舒服啦，起码我听到好舒服啦，系咪先？咁啊，识到阿李长太太啦，咁啊，仲要问我哋，喂你有冇兴趣做志工啊？咁样吓，哦又得咁样，又可以玩下咁、啊、样。即系 一做下好喎，即系服务下社会嘛。 反正都得闲。 但系志工好多款噶，佢叫你做啲咩啊？ 冇，佢话你有啲咩专长，你讲俾佢听。 即系义警、义交嗰啲啊。 咁你可以去安排你。 俾车撞嗰啲。 但系可能 系交通啊，义交啊， 乜都有噶嘛呢啲系咪啊？ 系好多呢啲啊，好多。 即系谂下又得，咁其实唔系一定系移咗民之后冇嘢做，咁坐喺度我居居咩？唔系成日去玩噶嘛。 又可以識多啲人， 係啦，又可以識下當地人，又可以服務下台灣，其實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。係啊，因為你志工有好多部門噶嘛， 好多類型 部門嚇， 又可以去醫院，係啦，可以各樣嘅社區啊嗰啲嘢。 哎呦，幾好喎！咁譬如嚟緊有好多香港人噶嘛，係咪先？咁你其實有好多人去睇醫生啊，或者咩都可以服侍翻佢哋噶嘛，服務翻佢哋噶嘛，又係一個。 咁 啊一个几好嘅 同声同气去沟通嘅， 系啊系啊。咁啊，仲有最近就 唔系你学紧噶而家？ 而家学紧噶， 学紧嘅， 学咗一句啫。 使唔使整翻几句？ 又再唔识啊？ 咁咪可以讲啊？你咪学啲台语歌咩？ 我揸住嚟对嘅咋，译音嘅。 爱拼才会赢嗰啲啊！ 我完全我仲搞笑啊！我写紧嘢啊嘛，写紧啲译音啊。嗰个老师，嗰个李准太太同我讲紧嘢，我膊头伏低咗。啊！你同我讲乜嘢噶？ 我都唔知， 佢用台语嚟同你讲， 台语嘅，完全一个字都听唔到，唉，真系 sorry 啊。几好喎，不如搵佢嚟开班，我哋个 group 咁多人， 系啊， 可以教下都唔错。 佢 OK 噶，佢 OK 噶，佢好愿意噶呢啲社区嘅嘢， 好嘢噶，呢个好事。 OK 嘅，咁啊又可以识下佢社区啲人。 冇坏嘅，学多样嘢。虽然我冇时间学，我都唔识噶。 所以咧就呢啲啊渠道又可以啊，即系啲唔系如普通嚟到香港人，我点识佢啲渠道啫？ 嗯， 咁而家可以啊，又就可以做志工嘅，咁佢安排。如果你啊，你有咩长处啊，咩长处啊，可以安排你去做。咦，又可以 有噶，好长啊， 啊，几好，几开心喎，都系啦。咁啊，仲有讲一样嘢咧，就上两个礼拜我病咗， 嗯， 流感啦，病到声都去唔到，哇，又咳又发烧， 咁严重， 好严重， 咁大镬噶，原来 吓睇医生啦，咁啊。啲醫生護士都好嘅，台灣醫生 護士好嗲添， 咁啊睇完即係嗰個過程唔好講啦，咁啊睇完之後佢都好似有啲香港咁噶，咁打電話嚟問候你喎，我以為打嚟問我死得未啊，唔係喎，又可能對點啊，有冇好轉啊？即係類似嗰啲啦。 冇咁樣咩醫生嚟㗎？你 都係我樓下咋，樓下診所嚟㗎咋。 你楼下 系啊，我楼下啲诊所嚟。 诶，我啲诊所冇咁好嘅， 我阻你嘅问题 系你好咋嘛？ 佢真系咁好啊！你 我真系冇遇过。 侧边贴啲贴士俾佢点？ 唔系啩？台湾唔收贴士噶。因为呢个题外话啦，咁啊，咁咧就我病紧啦，咁啊，有一日个 group 友煲汤，佢话伟哥你好似病緊喎，不如我啱今日煲湯喎，我攞啲湯俾你飲啦。 啊， 真係嗰一剎那，雖然啲湯唔值錢嘅，好感動，真係攞啲湯俾你。我俾咗我話有個壺啊，好細個嘅，佢話唔好啦，大嗰啲啦，你飲咁少湯點夠啊？咁我都話大壺俾我，佢自己屋企嘅大壺俾我飲。依真係愛心湯，即係呢啲咧唔係一般你俾錢俾得到嘅，即係真系， 都系香港人嚟嘅， 都系庄亚杰大嗰啲朋友， 即系我啲客啦，系简单讲。 哇，即系呢啲唔系用钱买得到嘅。咁啊，最近咧有一个啱啱有一个 group 友病咗， 嗯， 咁啊，嗰个朋友又煲汤，咁啊，我梗系 大事， 我梗系自告奋勇啦。咁冇理由唔会贵噶嘛，系咪先？自己即系感受过咁样，咁啊走去。不如咁啦，我幫你攞湯過去啦，咁啊對方又 OK， 咁啊咪上屋企攞啲湯送俾佢，即係呢種我諗覺得呢種 感覺 呢種社群咧， 好耐冇見過。 小弟啊，喺香港啊未試過啊，真係未試過。 見到流感即刻閃啲咁啦，即刻唔理你啲咁。 呢種完全係你冇可能喺香港發生嘅，即係可能查實人在異鄉啦，就比較團結啲嘅。啊！即系你有事，我都会担心埋一份。你有冇病啊？咁啊，点啊你啊咁？呢样嘢就唔系用钱买得到嘅。即系真系冇嘢讲嘅呢啲，唔系用笔墨可以形容嘅。 都几温馨。 唔系咁啊！以前老温几廿年前嗰啲成副身家俾一半我都系咁啦。 我 冇晒钱食饭嗰阵， 身家都系千蚊几多啫。 我听过， 我生时代1000蚊，你仲要分咗500俾我，等我过咗个几日。 咁你嗰日嗰份唔得，咁即系睇人死咩，大佬啊？呢啲正常人都会做 嘅。所以呢啲真系我唔系用钱嚟用嘅呢啲呢种感。 唔系，我都喺台湾生活咧。自然會形成嘅，慢慢有呢啲即係互相會幫助或者關懷呢樣嘢， 冇錯， 即係唔會話好太冷漠咯。當然都有啲某部分人係冷漠嘅，即係每個社會都有呢啲人啦。但普遍嚟講，我覺得係台灣處處都温馨 嘅， 處處都温馨嘅。 所以幾年前啱啱咩移民台灣熱 hit 咗之後，我有群組嘅時候，好多啱啱移民過嚟嗰批，即係三幾年前嗰批，我都好熱情對佢哋 㗎。 去埋机场接佢哋又成啊，乜都做齐啊，好 friend 噶系啊。不过一年之后唔见晒啫嘛。啊，唔系啊，唔系一年之后啊，三两个月之后唔见晒啦，已经。系啊，已经即系帮得到，已经帮晒，跟住就冇乜利用价值，就冇再揾我啫嘛。 不如好似话多咗人揾你，我听到啊，系咪多咗人揾你？ 多咗人揾我，因为生意上啫，而家系就唔系以前嗰批。 咁真系多咗啊，咪先？真系多咗。 或者即系越嚟越多听众又好，其他啲朋友。聽到，即係如果嚟移民或者揾 大， 系 搞呢方面嘢系比较可能好啲。 因为我听到好多未嚟或者想嚟嘅香港人咧，即系有时倾开偈咁样，佢好多问题嘅，即系好多问题就系咩问题咧？查实嗰所谓嘅问题就系等于喺本身喺台湾嘅人嘅唔系问题嚟嘅。即系我点样开张电话卡啊？点搞啊？即系我香港车牌我点样搞啊？嚟呢度要点样啊？点样转啊？即系啲微不足道嘅嘢咧。作为喺香港人嚟讲咧，好多问题，即系作为一个问题，问题 呢个地方。 但系问题我哋都遇过晒。我哋所有佢香港人，好多香港人，大部分啦，我唔敢全部啦，遇到嘅问题，其实我哋喺一刻，我哋唔系问题嚟嘅。因为全部都遇过晒，所以有啲乜嘢咧，就可乐意分享嘅，即系有啲乜嘢香港人唔知嘅嘢，想知嘅嘢，就实微不足道嘅嘢，就实譬如租楼咁，喂，我初出嚟到都，喂，会唔会同香港一样噶？咪俾两个月上几个月按金啊？跟住唔系，有多样嘢，又要搞呢、這个定居、啊， 之后入籍咧， 入籍户籍又唔同咗嘅，咁。以前對我嚟講係個大問題嚟嘅，點搞啊？我完全唔識搞嘅喎，邊度人幫我啊？所以有啲乜嘢咧，其實可以譬如而家我有個 group 啦，好多朋友啦，即係已經係過來人啦，其實可以分享嘅， 都支持啦，經驗。 有啲group 有讀書咁嚟到成家人嚟到有啲仔女喺度讀書，啊點咧？點樣報名咧？幾時報名咧？咁点咧？完全系唔识噶嘛？查实基本上咧都唔系太问题嚟嘅，有好多问题根本就你如果识咧，就系个 step 一个 step 去解决嘅，完全唔需要惊咁多呢啲咁嘅嘢嘅。嚟到就系、是、香港人嚟到异乡咧，查实好自然嘅，会互相帮助嘅。互相幫助，但係自己人嘛，大家嚟到呢度，大家同聲同氣講廣東話，係咪先？ 有時都唔想自己人衰噶嘛，又或者即係困難啊，都想幫忙。 係啦，咁但係最主要一樣嘢，好似阿傑大話齋啦，唔好做衰香港人個名。係就即係守規矩啊嗰啲咯，即係唔好做香港人嘅嗰套有啲 嗰套方式 擺帶咗落嚟咯，哇！即係食嘢啊，隨便巴閉啊，諸如此類啊咁嗰啲。即系我见到一次 或者走正面啊，又搞过好多无谓嘢啊， 系啦，即系台湾人好特别嘅一种人嚟嘅，就系话佢哋好斯文嘅，即系餐厅好啊，咩都好整嘅，即系唔系我哋香港人粗鲁，即系唔系粗鲁啦，即系唔好讲内地人先啦，咁啊，哇，我哋讲嘢都好大声噶嘛，都唔差得过大陆人噶嘛， 唔好输啊， 点知 搞到咧？ 咦，好似唔系，讲讲下好似。我哋大聲咗啲喎，咁啊唯有調翻低咯，即係有啲小事嚟嘅，咁啊適應翻呢個社會咯。依家台灣就係台灣，過咗嚟就要適應台灣咯。但係當你適應咗台灣，就知道佢嘅可愛地方。 係啊，基本上台灣，我覺得即係普遍嘅人都比較實在啲咯， 係 會話即係又間間搞搞嗰樣，即係真心啲嘅好多嘢出嚟咯。咁我哋住咗咁耐，我哋好清楚啦，基本上。 虽然近嚟都有啲人都唔妥香港人嘅，一样有遇到嘅，都有啲嘅。 咁每个地方都有嘅 啦。当有啲我哋见到有啲香港人做嘅嘢都系咩噶啦？ 系啦，因为佢觉得你 硬硬噶啦， 过嚟可能抢佢生意啊，抢佢饭碗啊咁。 如果佢嘅资源啦、啊，咁样嗰啲。 如果你仲俾佢觉得你哇咩做啲唔合法嘅嘢噶，或者之类嘅嘢，我咪更加样衰咯。 所以头先讲噶啦，可以学台湾，因为香港人咧，即系融入咗呢个社会咧，就是好直接嘅做志工。呢度啊，志工，即系如果你有能力噶，譬如你有咩长处啊，咁可以 有时间有能力咪贡献多啲咯， 做下志工咁可以帮下手咁样。 我以前都有即系有球场嗰阵，我都有做志工噶，咪俾啲弱势社群嚟踢波，免费踢咯。即系而家冇时间，你叫我去做志工嘅，冇乜可能啦。咁冇时间，但系都有啲咩情况啊，都会捐下钱啊，嗰啲都系热心公益嘅都。 系，所以香港人喺台湾啊，人数越嚟越多，咁啊要做翻啲嘢噶， 自己都要争气嘅，好多嘢 唔可以匿埋噶，做翻啲贡献台湾嘅嘢。 不过有部分又咁讲嘅，佢有啲人攞完身份证就走咗去啊。咁我呢度唔系讲佢好定唔好，啱定错啊？意思系走咗，咁佢有阵时想。贡献翻都冇机会啦，因为佢可能生活咗呢一年好辛苦嘅，佢真系当坐监咁坐嘛， 但我哋喺度住咁几廿年，从来都冇谂住走 嘅。我唔系做你生意，我即系我都走咗咯。 你都走咗 啦，冇人冇物啊，人都冇过，又唔识人，咁仲走啊？ 咁我最主要就系即系提点翻，有啲真系想移民过嚟，就真系想住落去嘅，或者退休啊，或者各样，咁就 一定要识朋友，就真系一定要喺度识人，识朋友。 既然咁講到咁啊，我立埋下廣告啦。咁我哋有啲生意可以幫到大家投資移民啊，輕鬆鬆嘅。咁啊，得閒我聯絡下啦。係啊，咁啊，遲啲我哋有網址啊，去睇翻啦。而家冇嘅都可以揾我噶，揾我 call WhatsApp 啊，就加852-978-787錄一錄啊，聽唔清楚再錄多次得噶啦。 卖完广告 系啦，即系卖广告嘅。咁我而家因为做咗呢几年都有，其实累积到都几十位客人噶啦。咁但系有其中大部分都喺台中咧，咁我哋会谷埋一齐啊，咁好开心嘅。 好似我哋上次冬至都一齐聚餐， 系啊，系冇错冇错系。 吓，睇翻幅相啦，攞幅相俾大家 share 翻，我哋即系都好高兴嘅。咁当然有啲住你选下租住台巴树高雄嘅，咁我都系鞭长莫及，冇办法帮你咁多啦。咁但系如果你揀台中嘅就比较温馨啲咯， 你得闲去探下佢咯，得闲去探下 台北，真系要得闲饮杯茶咁啊，又帮唔到你多，系咯， 系， 因为我去台北都好匆匆忙忙啊，咁咯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差唔多啦，伟哥分享到，咁啊，下次再倾其他嘢啦。得伟哥要多嚟， 多啲嚟， 多啲上嚟倾偈， 分享下啲系咯亲身感受。 成日经过你个门口啊，兜圈先，唉，难度接机啊，唉，有你捉入嚟啊，有 难度接机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咁先啦，下次再倾，拜拜， 拜拜。